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34集，太学的日常。众人都刷啦一声回头，替五爷捏把汗，心说林夫子也有些严格了。白玉堂展昭他们都是江湖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帮人其实是来查案，并不是来念书的。夫子让他背书，不是为难他吗？白玉堂看了林夫子一眼，也没站起来。 哪一本？ 众人都愣了愣，下意识的低头看，白玉堂的桌上有四本书，其他三本是其他夫子的课用的，林夫子的课用不上，不过白玉堂可能不清楚林夫子是教什么的。 第三本， 众人都好奇，第三本是什么？白玉堂也没多说什么，开口开始背，背的都是单个字，文章是不通顺的。众学生彼此对视了一眼，王琦听着觉得耳熟，翻了翻，发现白玉堂背的第三本竟然是字帖，是书法课的时候用的。展昭翻了翻白玉堂眼前四本书里的第三本，果然是字帖。好几个学生都翻开字帖看第六篇，一看之后傻眼。第六篇是王羲之的草书《长风帖》，可问题是，白玉堂不是按照文章来背的，文章是竖着写，但他是横着一行一行背诵，难怪单个字单个字的分开。包岩张大了嘴，展昭瞄了身后白玉堂一眼， 这耗子又在炫耀他过目不忘的能力了。 林夫子也惊讶非常，看了白玉堂好几眼，觉得江湖人果然藏龙卧虎，白玉堂背了大半。林夫子突然打断他， 展昭接着背下去。 众人都看展昭，有些担心，展昭刚才连翻都没翻过字帖怎么背？展昭眨了眨眼，拖着下巴开口开始接着白玉堂往下背诵。众人都有些糊涂，展昭连看都没看过字帖怎么背的，一个字儿都不差，也太神奇了。只有赵普他们几个高手嘴角抽了抽，白玉堂这会儿手指头正放在展昭背上写字呢，他写一个展昭念一个，这招估计除了他俩换其他人也玩不转，心有灵犀过了头。展昭一直往下背，夫子轻轻摆手示意他可以停了，接着又看连着打了三个哈欠的赵普。 九王爷背第九篇， 老头你找死啊，谁知道你的第九篇是什么？ 一旁众人都瞧着赵普，那意思想想法子呀，背不出来传出去叫人笑话。小四子紧张地看着赵普，想给他的舅舅出主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忽然外边传来了一阵喧哗声，众人都愣愣，林夫子也纳闷，放下书走出去。其他学生也好奇地跑去书斋门口看，就见对门的清风书斋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捂着嘴冲了出来，然后靠墙的靠墙，蹲地的蹲地，一个个吐的都停不下来了。 这怎么了？吃脏东西了？ 正疑惑，就见面部表情更加疑惑的公孙捧着个烂了一半的人头从清风书斋里跑了出来。 你们干嘛？ 众学生抬头一看他出来了，哗啦一声捂着嘴逃跑，对面宁静书斋的学生都张大了嘴盯着公孙手里的人头。公孙叹了口气，摇摇头， 嗨，刚说舌头就吐了，那我一会儿说眼珠子脑子的时候怎么办？我要准备明天拿副肠子来呢。 公孙话说完，这边明镜书斋的学生也惊跑了。 林夫子也顾不得上课了，跑出去跟公孙商量，要不然先叫药理鹤仵作解剖的事情过阵子再说。趁着这么个乱子，赵普翻到第九篇看了一会儿，很快林夫子回来了，一瓶清心丸都吞完了，小四子忍不住摇头。 哎，这个爷爷明天早晨一定会便秘的。 林夫子喘了会儿气，让赵普接着背。九王爷顺利地背了第九篇，开封府众人都默默点头，果然王爷有公孙大神庇护就所向无敌。那头公孙拖着人头到各个书斋转了一圈，成功吓得学生们四散奔逃，连夫子们都不敢正眼看他一眼。上午的课程在公孙制造的几场混乱当中总算是结束了。原本几个夫子像是说好了要给开封府众人一个下马威，起码要让他们知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太学来念书的。然而这年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是有点大，一上午的课程下来，备受打击的不是开封府众人，而是太学的大才子们。林夫子扫课让众人背完书，之后是王夫子教的书法课，白玉堂大笔一挥，一手草书看傻了一众学生，连以书法见长的王琦也张大了嘴直冒傻气。音律课展昭打瞌睡被发现，夫子让他弹奏一曲。展护卫是不会弹琴，不过魔工会音律的能人多了，展昭也不知道跟哪个魔头学过什么魔音曲，一曲弹得太学众学生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白玉堂、赵普等人捂着小四子他们的耳朵，同情地看着太学一众被魔音摧残的学生夫子们。到了上午最后一节药理课，太学的药理课夫子是一个白发苍苍的80多岁老郎中陈夫子，他给众人讲授药理，谁料小四子挑出他3个错处，老夫子踩着凳子说要悬梁自尽，一众学生扑上去救他，于是太学再一次混乱。终于上午放课的钟声敲响，太学的学生们虚弱地趴在桌上，终于结束了。展昭等人则是笑眯眯地问那些饱受折磨的同窗， 你们平时都去哪里吃饭啊？ 经过太学几个学生介绍，众人才知道原来太学还有个饭堂，伙食还挺不错。太学里头公子小姐太多，不少人都是家里下人送饭来的，去酒楼吃则大多是等晚饭的时候，晌午饭时间比较短，因此饭堂里人也不少。展昭等人兴致勃勃参观传说中的饭堂，到了才知道和酒楼的大堂其实差不多，有伙计忙前忙后，当然大多都是少爷公子自家带的书童在跑动。展昭等人也坐下，王琦和淳华跟他们一起坐，刚点了菜就看到赵兰跑来了，饭堂里是一个姑娘都没有的，都是千金小姐，男女还是要有所避忌。赵普一看到赵兰就皱眉， 你怎么跑来了？没点公主的样子。 我来带口信儿的。 带什么口信？ 黄姑姑说请客吃饭，今儿早宫里带的口信，让我叫上九叔还有开封府的人。 去哪儿吃？ 昊天楼呗，姑父说请了新厨子，让我们去试菜。 什么时候？ 明晚。 赵兰说完突然瞄了一旁的小四子一眼，又轻轻咳嗽了一声。公孙正给小四子喂鸡蛋羹呢，见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些不解。 怎么了？ 那什么，小四子，想不想去沁心书院和兰慧书院玩啊？我们那头好吃的多，菜比这里好。 众人愣了愣，随后明白了，就传个口信的话，赵兰没必要亲自跑一趟，叫丫鬟来不就行了？大概是他书院的姐妹们想见小四子， 那两个书院男生进不去，不过小四子应该可以进去，所以赵兰兰找个借口想抱走。公孙看了看赵普，赵普点点头，女生那边的书院他们都没法进去，赵兰又未必能打听到什么，不如让小四子去试试。于是啊，公孙就对赵兰点了点头，赵兰凑过来拉着小四子，又拉上萧良，带着俩小孩去书院给姐妹们献宝了。等人都走了，菜也差不多上齐了，展昭就问赵普， 黄姑姑 是说你黄姐？ 嗯，怎么突然想到请吃饭啊？ 而且还是去昊天楼。 公孙看了看众人，那意思是可疑。不过在场的还有王琦、淳华，附近学生也多，因此大家都没多说。吃饭的时候还挺热闹的，那些大才子们放了课比在课堂上活泼多了。王琦和淳华边吃边小声告诉众人各桌学生的情况。 那个人是谁啊？ 王琦和淳华顺着白玉堂的眼神看，见他看的是独自一个人坐着吃饭的一个少年。 他叫蓝少天， 姓蓝，蓝月的孙子。 嗯。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蓝月是刑部尚书，这次刑部一下子就死了两个官员，蓝月估计也有些头疼。展昭明白白玉堂干嘛关注那个少年，因为刚才白玉堂在课上突然问自己有没有看到门口有人影的时候，蓝月凑过来说看到也不稀奇，因为书院里有鬼。 这书院真的有鬼？ 的确是有闹鬼的传闻，也有好多人说看到过鬼影，不过我俩没见过。 嗨，每个书院都有几个关于闹鬼的传闻，太学里头的学生整天想着考第一，死人啊也是常有的事儿。 王琦和淳华都点头，白玉堂就皱眉， 考得不好会死人这么严重，不是进了太学都有好前程的吗？ 就是 考场如战场啊，所谓文人相轻嘛。 嗯，那闹鬼的事情是因为以前死掉的学生？ 好像是，这个我们就不太确定了，住在学寮的同学比较清楚，而且见过的也基本都是学寮里面住着的学生。少天应该见过吧，毕竟他比较特别。 少天他爹蓝月以前也是太学的学生，他们蓝家祖上是西南一带的巫师，都有天眼，所以可以看到鬼神妖魔。 天眼是指阴阳眼？ 嗯。 其实少天不招人烦的，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有时候好吓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